在历史性615共同宣言发表17周年之际，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赵一民13号接受了朝中社记者的采访。赵一民代表说，伟大的金正日将军以615统一时代的春光融化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郁积在同胞心里的分裂悲伤。由于金正日将军坚决的统一意志、宽宏大量和爱祖国爱民族的大决断，南北峰会2000年6月在民族分裂史上第一次举行，并通过了以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的理念为核心的共同宣言，它为民族自主和大团结事业打开了辉煌的前景，给同胞提供了祖国统一的里程碑，其伟大业绩将彪炳千古。赵一民代表说，如今有不世出的先军统帅、卓绝的爱国者、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站在自主统一事业的前头。他强调，要拥护天降伟人的领导，为自主统一铺平康庄大道，这是全体朝鲜同胞的共同志向和意志。